I'm going to show you some objects, and then you can show me where they are. 现在我摆出几样东西，请指出它们在哪儿。现在我摆出几样东西，请指出它们在哪儿。 Show me where the envelope is. 请指给我看信封在哪儿。请指给我看信封在哪儿。 Show me where the key is. 请指给我看钥匙在哪儿。请指给我看钥匙在哪儿。 Show me where the razor is. 请指给我看剃须刀在哪儿。请指给我看剃须刀在哪儿。 Show me where the glass is. 请指给我看杯子在哪儿。请指给我看杯子在哪儿。 Show me where the pencil is. 请指给我看笔在哪。请指给我看笔在哪。 Show me where the phone is. 请指给我看电话在哪。请指给我看电话在哪。 Show me where the watch is. 请指给我看手表在哪儿。请指给我看手表在哪儿。 Show me where the scissors are. 请指给我看剪刀在哪儿。请指给我看剪刀在哪儿。 Show me where the comb is. 请指给我看梳子在哪儿。请指给我看梳子在哪儿。 Show me where the glasses are. 请指给我看眼镜在哪儿。请指给我看眼镜在哪儿。